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妮妮娃娃花絮故事二，较真儿的 QQ。 小 QQ 呀，周六上午的时间总是留给七彩童年俱乐部的，雷打不动。记得有一回 QQ 妈妈半开玩笑地说， QQ 我们下周不来俱乐部了好不好？小 QQ 立即把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连声说不嘛不嘛。哈哈， Q 妈妈说呀，小 QQ 算是离不开俱乐部了。这不嘛，咱们 QQ 啊刚上完，这不嘛，咱们 QQ 呀刚上完毛毛虫阅读课，紧接着呢又要上泥娃娃的软泥雕塑课，小家伙呀还挺忙的呢。经济是咱们的国粹，这国粹啊可是件讲究的事儿，从行头到把式，唱念做打，没个二五经的功夫可出不来。妞妞估计啊 QQ 一定是明白其中的道理，所以呢小家伙对于跟经济相关的事情那叫一个较真儿。拿勾脸来说吧，几个星期前呢 QQ 在妈妈的带领下到中国京剧院参观，临了啊剧院的老师给孩子们勾脸儿，QQ 在老师的妙笔之下转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小青衣，小姑娘的扮相还真是挺俏的呢。听 Q 妈说，那天呀咱们 QQ 是带着妆回家的，结果呢 Q 妈和 Q 爸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就消耗在了劝说 QQ 卸妆上，好说歹说软磨硬泡，终于让我们的小 QQ 在临睡前恢复了庐山真面目，那叫一个不易呀。QQ 呀、去京剧院那天呢还碰到了琪琪，小伙子是怎么说也不愿意勾脸，估计啊是担心被画成小姑娘吧。QQ 对此十分的不满，他认为不勾脸绝对是不能容忍的。所以呢自打离开京剧院， QQ 就没完没了的念叨着下次一定要让琪琪勾脸。今天的这个而在这一次的泥娃娃课上呢， QQ 又遇上了琪琪，正好给小家伙逮着了一个劝说琪琪的好机会。小家伙非常认真严肃地对琪琪说，下一次一定要记住勾脸好不好？一旁的 Q 妈一拍脑袋笑着说，呵，都这么长时间了他还记着呢，真是个较真儿的小姑娘。